这是慧晶为 LibriVox.org 所提供的录音。花莲，台湾，2008年2月，《唐诗三百首》卷三，第152首。《赋得古草原送别》，白居易。离离原上草，一岁一枯荣。野火烧不尽，春风吹又生。远方清古道，秦翠接荒城。又送王孙去，萋萋满别情。完，LibriVox 的录音都是公众所有的。